我看了一本书，讲那些海盗。 海盗 就是海上的坏人，他们去抢一些好人的东西，最想得到的就是金子。后来海上这些他抢不来了，怎么办？ 怎么办？ 把船靠在岸边上，然后就在那个石头里凿凿凿凿凿凿凿，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不停地凿凿凿，谁知道，真的 就凿出金子来了。 金子， 我倒是听说过好多好多好多年前，有很多人找到了金矿。他们就挖呀挖呀挖呀挖，挖出一些金色的石头来，然后再洗呀洗呀洗呀洗，然后再洗出一些金子来。 对， 我也听说过有好多人去淘金子，把沙子放在一个沙网里，在水里抄啊抄啊抄啊抄，最后就抄出金子来了。 有了，你能帮帮我吗？ 帮你干嘛？ 回家拿三个盆。 拿三个盆？ 哎，先去先去，快点快点快点，好了吧？ 拿来了拿来了，三个盆。 别动，刷刷刷刷， 你干嘛？ 三盆沙子，拿回家洗去。 拿回家洗去？ 筛金子呀。 在哪儿洗啊？ 厨房啊。 在厨房里洗 啊？对呀。 要是把下水龙头堵了怎么办？ 那你再拿东西在下面接着。 只能掏出金子来吧？ 我想一定能。 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朱莉亚·唐纳森和萨拉·奥格尔维，是由张雪萌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侦探狗 Leo。有一只鼻子很灵的狗，它就是远近闻名的侦探狗 Leo。 闻啊闻，一次又一次， Leo 侦破了一个个案子。是谁从树上把榛子丢下地？原来是松鼠。是谁从蜂巢里偷走了蜂蜜？是老鼠。新铺的石子路上怎么会有便便？猫咪，原来你在这里。蜘蛛是怎么爬进了浴缸里？闻啊闻，尾巴摇一摇， Leo 到处把线索找。 Leo 和小主人彼得住在一起。彼得是个好孩子，就是不喜欢整理。他今年六岁，像很多男孩一样，总喜欢把衣服和玩具四处乱放。闻啊闻，里奥的鼻子贴着地。哦，快来瞧瞧，他找到了什么东西。汪汪，车扔在碗里，书丢在床上，袜子塞进沙发缝，鞋子落在园艺房。哦，泰迪熊跌下楼梯，皮球弹到马桶里。不，侦探狗 Leo 把他们都找齐。星期二到星期日， Leo 忙着做侦探，可是到星期一，他就有别的事情要去干。他找到彼得的书包，拽着狗链向前跑。他们出发去学校，孩子们在那里读书，真热闹。孩子们都爱给 Leo 读故事。 Leo 喜欢听，也喜欢用鼻子嗅一嗅。闻啊闻，空气中混着好多味道，橡皮泥、蛋奶冻和刚洗过的头发。拉 鸡笼、 碎蛋壳和挂起来的外套。 不过， 还是书的味道闻起来最好。有的书讲恐龙， 有的书讲骑士， 有的书介绍行星和陨石， 有的书里王子变成青蛙， 有的书里讲了巨龙神话，还有的书专门讲狗狗呢。 哦，汪汪。可是有个星期一，所有的事情都不太妙。利欧闻一闻空气，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味道。彼得和利欧，他们两个急匆匆地跑进教室，看到了愁眉苦脸的老师，他揪着头发，正在叹息。彼得四处看了看，也倒吸了一口气，闻啊闻，这是怎么回事？ 彼得大喊： 哦，书呢？书都不见了。啊，听到这个坏消息，里有大吼一声：汪汪。随后抽动鼻子，跟着气味四处寻找。闻啊闻，一顶帽子就在书架上。哦，这一定是偷书贼落下的。 可恶的家伙，必须紧追不放。 里欧闻了闻帽子，汪的一声大叫，汪，然后使劲拽着狗链，旋风一样向外跑。大家都紧紧跟着侦探狗里欧，他在红绿灯前面停下。他闻到了什么？闻啊闻，披萨和企鹅，鳕鱼和甘草，从远处飘来偷书贼的味道，还有好多好多书，印满了故事和图画。哦，真是太棒了！接下来，哇，他们一路向前，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他们经过农场、动物园、外卖店，他们跑过田野，哦，那里的兔子闻起来真香。汪汪！他们跑过高尔夫球场，钻进了一片树林里面。他们匆匆穿过枝繁叶茂的灌木丛，来到一道破旧的木栅栏门前。汪汪汪！里欧一边低吼，一边竖起耳朵，他大叫着，好像在说：“嘿，偷书贼就躲在里面。”他们把门撞开，咚！彼得喊了一声：“ 喂，你们快看！” 院子里坐着一个人。读书读得正欢，他的身旁还放着一个塞满书的麻袋。哦，这是个大家伙，个子高，身体胖，还长了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孩子们生气地大喊： 嘿，那都是我们的书，赶快还回来。 利奥走上前，闻啊闻，偷书贼看上去很难过，他吸了吸鼻子说： 对不起，我知道都是我的错，偷东西实在不应该，但我只是想借来看看，原本打算明天就归还。 借？他是说借吗？里欧竖起耳朵，汪汪，他大叫起来，好像在说：“我有主意啦！” 汪， 他带头往回跑，偷书贼也跟上来。他告诉大家， 我的名字叫太保。 呼哧呼哧呼哧，他们跑出树林，又跑过田野。 不不， 兔子的味道还是那么香。他们气喘吁吁跑过外卖店，还有动物园和农场，一刻也不拖延。 不过彼得找回了丢失的围巾和皮球， 嘿嘿，他们被好心人捡到，都放在了墙头。大家来到一栋大楼前面，楼门敞开着。猜猜他们走进去会看到什么？哇，小群姐姐一想，你就猜得到。我也猜到了，里面是成千上万的书，从地板堆到屋顶上。 太保觉得这里就像美妙的仙境， 他看呆了，忍不住问， 我这是在哪儿？ 彼得告诉他， 这里是图书馆，你可以免费办一张借书卡，然后就能把好多书都借回家。 于是太保有了一张可爱的新借书卡，他坐在小小的后院里，读着借来的书，舍不得放下。转眼又是星期一，欧丽回到学校，闻着书的美妙味道。 闻啊闻，她有一点出神。 闻着书香，听孩子们讲了一本又一本。 有的书讲恐龙， 有的书讲骑士， 有的书介绍行星和陨石。 有的书里王子变成青蛙，有的书里讲了巨龙的神话， 还有的书专门讲 狗狗呢。 除了他听过的那些书，还有一本新书上架， 主角嘛，你能不能猜到？想想小群姐姐正在讲什么。对了，这本书的主角就是勇敢的侦探狗 Leo。 没错，就是他。 好了，故事讲完了， 再告诉你一遍书的名字，你可别忘了。谁的鼻子最厉害？对了，就是侦探狗 Leo。 小群姐姐， 唐耳朵，你又在花园里干什么？ 淘金子。 这只兔子前几天就弄了几盆沙子让我在厨房里淘啊淘，结果把下水道全堵了。结果不光把我们家的下水道拆了，还把楼下的下水道也拆了，再把楼下的楼下的楼下的楼下的下水道都拆了，这才把下水道修好了。 小群姐姐 啊， 我摸到有东西了 啊！等一下，我马上就下楼来。 唐 耳朵，你在花园里摸到什么东西了？ 就在这个沙堆里头。 嗯， 我刚才把手伸进去，发现不是沙子了。 不是沙子，那是什么？ 一条。 一条？ 哎， 金条。那你挖出来看看，挖出来看看。奇怪呀，这个沙子堆平时是小朋友在这玩的呀，怎么会有金子呢？ 我的手实在是不够长了。 你的手不够长了？ 你来帮帮忙怎么样？你的手比我爪子要长啊。 好吧， 再往里的。 摸到了，摸到了， 是不是 长长的 一根 儿？一根儿？不，还有一根儿， 还有一个， 两根 儿。哟，那太棒了！ 但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金条都是方方的，这个好像是圆圆的一根儿。 这是金矿， 金矿， 所以还没有变成金条呢。 变成金条？哎，不过耳朵好像有点软呢。 金子难道不应该是很硬的吗？ 也许这个纯呐、很软呐、还有点香香的味道， 但是我拿不出来呀。 等等，我再帮你把这个口给扩大一点。 哎，好了，现在你的手也够得到了，你去拿， 你去拿吧， 你去拿， 一起， 好吧， 一起， 来，一二三，这是什么？ 纯度很高的黄金， 但是怎么是黑黑的？ 我这个是有点咖啡色的， 而且软软的， 而且还有点 黏糊糊的， 臭臭的， 这好像是狗屎。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邻居爷爷平时是留着大长胡子的，有一天邻居爷爷回家，居然他把所有的胡子都给刮掉了。这下呱呱看着了，他马上对着爷爷说， 周爷爷，我看你的脸简直不像个老头了。 老周爷爷乐极了，说，哈哈哈，你说我像是一个少年人吗？ 不是，我是说你的脸简直像一姑娘。 有一天，呱呱在小区里边见到了蔡阿姨，她就对着蔡阿姨说， 蔡阿姨，你真是个良医。 蔡阿姨说，啊，我并不懂医学呀。 哪里，只要一提起你，孩子立刻就吓得不哭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南菜园幼儿园的宋一阳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星星与灯》。 天上满天星，地上满石灯，天上星照地上灯，地上灯映天上星，星星映灯，灯更亮，红灯映星，星更明。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星星与灯。天上满天星，地上满是灯，天上星照地上灯，地上灯映天上星，星星映灯，灯更亮，红灯映星，星更明。 嘿，我听说已经有小朋友收到了双份糖耳朵填色册了，哈哈，你是不是像吃双棒冰棍一样特别开心呢？你和你的好朋友赶快开始养成好习惯的比赛吧。打开包装，把好习惯磁力贴贴到冰箱上，挑选一个好习惯开始执行，比如说按时起床或者每天读书，做一天呢就贴上一个小贴纸，看看你和你的好朋友谁能把所有的格子都贴满了。或者你们也可以和糖耳朵比赛比赛。填色册里还有一套12个颜色的可以旋转的蜡笔，特别好用，这可是我精心挑选的非常好的蜡笔哦。你也可以把填色册都填满颜色，看看谁把糖耳朵打扮得更帅气。